Hi guys, welcome back to the show. 欢迎大家又回到开言英语文化夜谈的第三期护照的前世今生。我是主播 Jenny. So today, I'll be giving you a really interesting brief history of passports. 那现在喜欢旅游的朋友非常多啊。如果你喜欢旅游，你可以说 I've caught the travel bug. Bug 是一个小虫子，好像你被一个虫子咬了。这个虫是什么呢？就是爱旅游的虫啊。现在你血液里就充满了 I want to go out. 还有一个很好的词叫 I have wanderlust. 很想到世界上走一走。那出去之前你要有护照，对吧？当然还要有签证。But for today's intents and purposes, let's keep it to passports.其实 passport 是我们出国旅游的时候全球最普遍认可的身份证明。那么护照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Have you ever wondered about that? 这个词 passport 又是怎么来的呢？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其实全世界最早的类似护照作用的文本，它出现在公元前450年。说到公元前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用 BC 来表达。Before Christ. 很难相信，早在2000多年前，人类社会就已经有护照这个概念了。既然刚刚讲到公元前 Before Christ, 是吧？基督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看看宗教基督教啊。在希伯来的圣经当中 The Hebrew Bible, 那它里面有个 chapter 叫尼希米记，里面的第二章第七节是这样记载的。我又对王说，王若以为美，请赐我诏书。通知大河以西诸省长准我经过。所以刚刚这一段呢，就是说尼希米这个人，他是波斯国王手下的一个官员，然后他要，我们就说出差吧，国王准许他离开，并且让他带了一封信，就是他沿途所经过的地区，这个信就交给当时这些地方的统治者们说，你们放行啊， This person is legitimate, he's trustworthy, 你们可以信任他， Please let him through. 那他带的这个信呢，这个 document 也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类似护照的东西。你学英语的时候呢，大家看到很多的英文词，它是有一个 etymology, 有一个词源。那么 etymology 就会告诉我们这个词是怎么形成的啊，背后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比如 passport 这个词，它就来源于中世纪的一种文件。这个文件呢，就是旅行者通过城墙或者大门的时候，或者你 cross the border 通过领土的时候所需要的证明。那个时候门这个词啊，现在我们知道 in English it's door, 对不对？但那个时候门这个词呢，是叫 port,写作 P-O-R-T-E 是这样拼的。在中世纪的欧洲，这些文件呢是由地方当局发给外国游客的，有些类似于现在的签证 Visa。 那它通常会包含文件持有者被允许通过的城镇名单， So there's a list of places you'll be traveling to。 不过在当时呢，如果你去海港是不需要这样的旅行文件的，因为海港被视为一个 open, 一个开放的交易点。但是如果你离开海港啊， If you're traveling on land, 要到陆地上的话呢， You need that piece of document. 有趣的是 passport 这个词是 pass 和 port 的组合，但现在我们拼 passport 的时候，这个 P-O-R-T 后面已经没有那个 E, 已经省略了，对吗？那么 pass 呢，当然就是表示通过的意思， port 就可以表示我刚刚说的那个门。那 port 这个词呢，演变到现在更多的用于是海港港口啊， a seaport。 所以是不是很有意思呢？从字面的意思来看， passport 护照指的就是通过大门。下一次如果大家坐游轮啊，或者你住在一个沿海的城市啊， If you live in a coastal port city, 你就知道你城市的这个 port 以前也有门的意思。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本护照是出现在英格兰亨利五世的时期， Henry the Fifth, 而且这个 modern version of passport was invented by him, by this king, 作为他的臣民在异国他乡旅游时的身份证明。那讲到身份证明呢，比如我们国内的身份证啊， This is your ID card, 这个 ID stands for identification。 那最早提及这些文件呢，是在1414年的英国的一个议会法案。然后呢，在100多年以后，1540年，英格兰就有一个机构 ，a government agency， 它的枢密院负责授予旅行文件的工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passport 这个词被正式使用，一直沿用到现在。在中国历史上呢，也有护照身影的出现，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呢，对这个护照这一类的文书也有不一样的名字，不一样的称呼，比如像府、船、过所，还有什么路证、通关文牒等等。那到了清朝呢，这些通行证件除了提供身份证明，你还能用它啊，为你自己提供一种保护和关照。只要你拿出这个文书，其实它还是有保护你的作用的啊。所以呢，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现在 passport 在中文里面会叫护照，保护和关照的概念。但护照的这个用途和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都有变化。比如现在到欧洲，只要你到 EU European Union 欧盟的国家，你在这些国家之间穿行根本不需要护照。这个情况就很像在一战之前啊， It was free flow of people。但是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各个国家都有很多的因为战争 displace 流离失所的人民往其他的国家涌去，所以这个时候呢，护照方面就有了很严格的控制。战争结束以后，这些控制仍然存在，并且成为了一个新的标准流程延续下来。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美国，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那大量的移民不断涌入美国呢，是20世纪初啊 ，The New Continent 这个新大陆成为诸多移民迁居的目的地。然后，大部分的人都是从美国一个岛叫做爱丽丝岛 （Ellis Island） 入境的。当时，美国对这些移民的检查是非常粗略的啊 ，It was pretty lax the rules。基本你通过一些疾病检查，还有一些 questioning， 一些询问以后呢，就被允许入境美国了。而且那个时候呢，还不存在在世界范围内公认的护照规范，所以你移民入境相对是比较容易的事情。那现在我们再来看看 the modern day version of the passport， 这其实是到差不多80年代，护照的标准化才在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推动下实现。所以现在呢，大部分的护照 follow the same type of format， 比如我们中国人的名字，但你也要用汉语拼音，用 romanization 英语字母写出来，然后呢数字字符串这样的形式。然后现在我们的护照里面还有一个 chip， 对不对？芯片嵌在里面，确保护照的生物识别数据的完整性。而且最近我发现，真的好多的国家都开始也要采集指纹 fingerprints。或者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你的这个生物识别信息 biometric data。好，那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英语。这个英语，如果你有护照的话，你可以翻开来看看啊，在你照片页的上方会看到这样的一行官方字样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quests all civil and military authorities of foreign countries to follow the bearer of this passport to pass freely and afford assistance in case of need. Well, that was a mouthful, 很长，我们一点一点的来解读。首先说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那外交部呢，要求或者请各国的军政机关 requests all civil and military authorities. 那 civil 呢，就是民事的啊。Military 就是军事的，然后要协助 request 他们怎么样呢 ？To allow the bearer of this passport to pass freely. So the bearer 这个词 bearer 是比较正式的一个词，它的拼法是 bearer。If you bear a passport， 就是你拥有，你带了一个护照 ，and you're the bearer of that passport. But like I said， it's a very formal word. 日常生活当中 ，you might just say I have a passport or I am a passport holder. 好，那听了今天的夜谈之后，在读到这段话时，你对自己手里的这本护照有没有更深的感触和理解呢 ？To be honest， 做今天节目之前，我还没有好好的读过那段话呢。那现在我们中国人出国旅游越来越方便啊，很多国家的这个签证流程是大大的简化。比如说到美国，到加拿大 ，You have a super visa that's good for 10 years。 然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呢也是 visa upon entry， 就是入境签 or even visa free 免签证，是吗？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是 Jenny，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开言英语的文化夜谈，护照的前世今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Good night。